大家好，歡迎嚟到新一集的線上談。今我請到的嘉賓亦都是朋友，陳家洛，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的副教授。大家應該都會記得，亦都是之前公民黨的立法會議員咁樣嚇。咁咧就Kenneth 咧就好熟歐洲，好熟一啲地方一啲民主化咁，亦都香港亦都有一啲親身嘅即係參政入議會嘅經驗。咁今日其實基本上都係環繞住呢啲題目，即係揾阿 Kenneth 嚟， 唔好客氣， 同大家傾下偈。咁就研究民主化，香港個民主發展，而家都唔知道有冇人講民主發展，因為好似成個公民社會都好似最基本嗰度都即係睇到好大嘅變化嚇。咁教協啦，咁就甚至提到即係職工盟啊咁樣嚇。民陣亦都唔知點樣運作落去。問翻教協先嚇，因為教協即係48年歷史，90,000多人最大嘅工會。真係10日之間咁就已經撐唔住嚇。其實你自己都會唔會覺得有少少突然，同埋係即係我哋當然見到有啲因素啦，個案法啦。即係另外會點樣去睇翻，即係點解會一個幾十年嘅會突然間咁短時間都可以即係會冇咗？ 絕對教協是被他即被殺啦，或者他殺啦，好難相信他是自殺身亡。咁嗰個壓力，大家有跟新聞都知道是前所未有的巨大。我想他哋有努力過去調整個立場，咁呢啲都是事實嚟嘅。咁可能會員或者係同教協比較多交情的朋友，譬如我咁，未必好完全了解他哋的所有決定。咁但我相信而家出嚟嘅效果，就第一當然係好驚訝啦，即係咁快咁急速嘅一個改變。咁第二咧就算佢而家宣布解散咧，都仲有好多手尾跟嘅，即係我哋好諒解，亦都甚至同情佢嗰種嘅處境，佢要承擔嘅責任，佢要孭嘅包袱，佢對好多人嘅責任。咁所以佢做一啲好困難嘅決定，佢都知道唔會好受歡迎嘅決定啊。對於支持者嚟講，咁但係都要做。咁跟住落嚟咧，我反而好擔心嘅 Chris 就係嗰啲叫做後續。因為你知道左部死咬不放啦，警務處就話繼續調查啦，教育局就話佢會繼續跟進啦，咁然後就有好多即係建制陣營嘅所謂意見領袖就窮追猛打，要跟錢又跟呢樣跟嗰樣，咁我覺得呢個只不過係一個起步嚟嘅，即係對教協或者對同教協有關嘅一啲嘅朋友，譬如會長啊等等。他們的刑責或者責任在這個國安法的時代下面，我會很擔心他們要有進一步可能要面對很多的打壓，甚至乎是刑責都不定。 這個會不會最終就是一個所謂政治決定，本身都是很政治的，但是說再追到多少，或者所謂趕到多絕，這個是不是最終都是阿爺又好，或者是怎樣去判斷？ 我想你睇，我哋都睇到噶啦，即系教育局佢要做嘅，佢好多方法做，但好明显今次咧就系所谓中央嘅喉舌部发炮，咁然后香港咧就跟进，然后再有啲咧系本地嘅建制阵营咧，仲系觉得教育局咧系做得太慢、太差。太唔完整，又要中央出手，你知唔知丑噶？咁仲喺度撥緊火嘅，火上加油緊嘅。咁所以我覺得而家嗰個處境咧，唔單止就係教協啦，我相信好多過去呢幾十年嚟，頭先我哋開場你講民主化，參與過呢個民主運動，參與過呢一個好多教育政策或者工作上面抗爭過嘅朋友，出個聲嘅朋友咧，其實可能真係唇寒齒亡，嗰個感覺係好憂慮。亦都唔排除好多人因為咁咧，所以唔單止轉趨低調啦，甚至乎可能真係離開香港呢一個是非之地，因為唔想俾人點樣名或者點樣相，甚至乎有人會跟住，甚至乎可能就去諗緊你同教育嘅關係點樣。咁一連串嘅問題咧，係撩出嚟咧，呢一個做法當一個政治操作。有啲人講呢個係港式文革。呢種嘅做法，呢種嘅玩法，包括係扣帽子啦、抹黑啦、人格謀殺啦、組織謀殺啦，呢啲咁嘅操作咧，係一個好典型嘅所有共產政權啊，呢啲不民主嘅政權咧，佢要做佢政治鬥爭嘅時候咧，佢就真係認真咬緊牙關咁樣去做嘅。咁你被佢認為係敵人， 政權的敵人的話呢，就要面對這些呢、就是、鋪天蓋地的全方位的一個包圍，跟住呢就是焗住嚟打啦，呢種叫做棒殺。咁呢啲嘅做法呢，其實在香港發生呢，對好多過去講真呢，即係真係呢百幾年嚟種種原因呢，就唔係經歷過，甚至乎即係首先讀過書知道啦，但係真係親身經驗都可能真係第一次。咁所以個反應大家係好擔憂，部分可能覺得好驚訝，甚至乎被驚嚇呢，我完全可以明白嘅。 點解話講翻教協咁特別？因為佢即係一，我成日提到啦，佢其實個基礎係相當之雄厚嚇，即係一個九萬幾人嘅會，香港其實係冇乜。咁而實際上好多除教師以外，即係好多人都會認識教協。公民社會裏邊，即係一個咁重要嘅一個會，都係一個咁快都即係基本上就冧，即係冧咗嘅話咧。其實是不是看到就是說在一個香港現在這樣的政治格局之下，就算一些社會上都幾大支持的一些會都很難生存，即如果 要你執的話，那這樣的話即其實對整個公民社會的發展會是不是都幾深遠的影響？其實 要拿教協做一個示範作用，就是用一些很中性的講法，其實就是抽出來有多評論是很好啱嘅。喂，咁和理非，咁温和老師喎，係咪啊？都咁樣去咁絕劣地、兇狠地去被對待咁其他仲點咧？咁樣仲點生存點？咁所以呢個唔係就人多人少嘅問題。當然咧，佢有九萬或者即係咁多嘅會員，有咁強烈、咁強嘅一個資源基礎，有咁根深蒂固喺香港公民社會嘅一個嘅立足點。但係出唔到嚟啦，所以呢啲嘅即係佢嘅所謂強項或者佢嘅資本，而家反而咧，我睇呢幾日嘅發展咧，就被教協嘅理事會視為其實都係一個包袱，即係嗰啲嘅資產啊、嗰啲嘅物業啊、嗰啲嘅儲備啊，點算咧？咁其實佢要好辛苦去諗點樣善後，即係解散咗教協之後呢啲嘅資產、呢啲嘅資源。點樣去處理？佢梗係處理緊啦，就200多個嘅所謂員工嘅善後，佢都要去處理，一個好唔簡單嘅操作嚟嘅。咁只不過問題就係話，今時今日咧，就係佢被政權視為一個嘅敵人，即使佢幾和理非、幾講理、幾唔激進都好咧，都有種種嘅方法會形容咗佢、定性咗佢咧。扣帽子咧，成為咗毒瘤啦嘛，要切除啦嘛，所以呢啲其實係語言上係一個幾暴力嘅一啲嘅政治鬥爭嘅操作嚟嘅。咁教協亦都係今時今日，如果你話我哋可以有自由上街，我哋可以搞簽名運動，我哋可以喺禮賓府門口，即係林鄭辦公嘅地方門口，可以擺下檔係嘛陳情嘅話，咁都仲還可以有一個機會咧，叫做喺民意上彰顯一下大家嘅感情或者感受對教協呢件事，但根本都做唔到啦嘛，因為限聚令又好，種種嘅禁制，少少嘅舉動就會被視為哦，你仲係即係國家嘅敵人嘅一份子，你幫國家嘅敵人，等於你就國家嘅敵人啦。咁大部分人都唔會冒呢、這個即係佢哋認為唔值得去冒嘅一啲嘅風險。咁所以會員係多啊，咁但係會員不嬲都係以教協作為一個代言嘅一個咁嘅關係啊嘛。咁而家教協可以話你講坦白啲，支旗要跌啦。咁支持開佢嘅市民又好，朋友又好，其實自己都自身難保啊。咁所以整個嘅公民社會嘅網絡啊組織咧，點解嗰個碎片化得咁快嘅其中一個好關鍵因素咧，就係整個社會氣氛本身已經太高壓。而且高壓了一段很長的時間，所以大家也都覺得在這個時候呢是要再重新想過不同的所謂應變或者是自處的方式，所以它的瓦解之快呢其實也都在這樣的氣氛底下呢是促成得到。 我想那個寒蟬效應一定是 很強的，更加會強的，但是那個骨牌即是說會有會不會再有倒下的話呢，就有兩個情況，一就是即係你成為目標啦，咁即係查你啊咁啦。二就係佢自己，即係自己算啦。即係就算未出到咩嘅話咧，佢都唔玩啦。點樣去點樣去評估即係落去出現嘅狀況會？ 要做一些歷史的對比都有不少的，即是在世界各地講古今中外啦，一些抗爭的運動有一段時間是相當之即是有成績啊，推進民主也好，或者是捍衛自由都好，咁但係無奈政權咧係鐵板一塊。啊、要一個嘅即係惡言相向，甚至出拳咧，所謂連環拳咧，用啲術語咧，就去追打或者追擊嘅時候咧，就自然會出現一個低潮嚇。咁啊，呢、這個都唔係民主化啦，香港係去民主化啊嘛，即係 de-democratization 或者走向一個威權專權嚇、啊，即係 autocratization 有啲咁嘅術語，我哋學術上去講嘅，因為非進則退係嘛，人哋即係要收編咗好多個組織，要打壓咗好多嘅民間嘅團體，製造寒蟬嘅效應等等，將成個公民社會碎片化。咁所以世界各地而家即係我哋講嗰啲經驗咧，都係好類似香港進入緊呢一個嘅階段。咁呢個階段有好多術語唔用學術嘅話咧，其實只不過就係講緊每一個人去做一個判斷，你想繼續發聲點樣發聲？你想去投降或者投靠？個政權有啲咩方法，你可以話到俾政權知，你要投靠佢去投降。咁可能參加呢個小圈子選委選舉嗰班都係嗰類諗法啦，我唔知啊。咁跟住咧就係走，係嘛？咁有多方法去做呢啲咁嘅研判。每一個人咧，真係講真，佢風險承受嘅能力、處理嗰種即係精神上、情緒上壓力嘅情況都各異噶嘛。咁所以就出現咗呢個情況，大家就好難再有機會。譬如好似我哋。朋友之間可以聚埋一齊討論一下啊，點樣回應啊，點樣去自處啊，點樣去再即係重新整裝過一啲即係民間嘅聲音或者力量。而家連呢啲空間都變得好似好細嚇。不過有一樣嘢仲好嘅，我諗香港相對於其他以前東歐或者蘇聯嘅陣營嘅地方咧，有一點仲係好好嘅，就係嗰種互信嚇，即係嗰種互相信任，嗰種互相去有一種共鳴嚇，有啲同理心。即係大家唔會一窩蜂仔鬧教協哇做乜鬼啊！即係人哋一撳你就走，即係唔會鬧，係好諒解、好明白、好尊重，亦都仲一個好即係好好嘅心情，去迎接呢個壞消息。好好嘅心情意思即係話冇人咪繼續去買嘢咯，用身體好誠實嘅身體走去排隊咯，去攞籌咯，去教協嗰度去少去瞻仰啦，影翻张相，打下卡咁样。咁我谂呢个都系见得到咧，即系香港嘅人嘅人心，并不至于好似那些年东欧嗰啲咁，一揿落嚟嘅时候，大家就互相咧互相去佢系告发、揭发，去互相去践踏，去互相去抹黑吓，嗰种嘅撕裂咧系最得人惊。真的文革式的那種，即是阿爸告兒子，兒子要告回阿爸那些，現在是沒有的，香港。 怎樣去理解一個分別呢？即是香港社會，香港人呢，還是說那個政權，即是政府，他或者法律，或者一種意識形態文化的一種威嚇，威逼，逼到你人性都變了的，是一種怎樣的因素呢？ 絕對是那個，即是權力令人腐化，即使無權無勢的，但佢要做個判斷啊嘛，政權就要大家揀你企邊個位，條線就喺度啦，即係個紅海咧。所謂而家唔係講條紅線，係講紅海就喺度啦。咁你揀你跳落紅海遊翻出嚟，企邊個位？東岸定西岸？你做一個判斷啊！佢逼有多信息出嚟啊，有多手段，組織上啊，唔理做緊嘢嘅地方，佢翻緊工嘅地方，譬如公務員咁先算啦，係嘛？咁你有好多呢啲嘅信息出嚟，係要逼大家去企。咁所以呢度咧係有好多嘅痛苦嘅選擇。以往我哋喺香港比較自由，冇呢啲信息，冇呢啲壓力，冇呢啲干預嘅時候咧，大家可以係好舒服去即係就算係所謂不同意見都係求同存異啦，個講法都係咁啦。大家都有個空間，今次唔同意你做咗你要做嘅嘢，我繼續唔同意你，希望下次你聽我意見改變啦、改正啦。而家冇曬呢啲空間啊嘛。咁所以咪即係大家忽然間一個咁重手重錘壓落嚟嘅時候，我相信即係反而係繼續團結翻絕大多數喺呢方面比較明事理嘅香港人啊，就即係當然咁會有班我認為較為少數，但係就好親近政權嘅香港人咧，係覺得呢個係佢哋上位嘅好時代啊，新時代，咁佢哋就用盡所有方法，即係張牙舞爪啊！你見到政府裏邊嘅又係咁。政權嘅啦啦隊嗰班又係走出嚟張牙舞爪，佢哋樂此不疲嘅，但似乎佢哋只不過仲係處於一種，我相信都會繼續處於一種圍爐嘅狀態，啊，即係終於都可以捱出嚟啦，終於可以出啖氣啦，咁樣終於可以反呢啲嘅即係黑暴咁樣，即係如此類推，佢哋又係用一種咁嘅報復嘅心理咧，嚟到去即係變本加厲。 在政權的掩護和護航當中去繼續出擊，去瘋狂地 去用筆又好，用口又好 去處理或處置香港人。咁香港人自然就會好明白，即係而家我哋要嘅唔係內部去揾去鬥，而反而更加需要更加多嘅同理心、同情心，要好 compassionate， 即係要好有明事理嘅方法，咁先至可以叫做喺呢個最惡劣嘅氣氛環境底下咧，捱過一浪又一浪嘅衝擊。我每日都係咁過，我唔知道你係咪咁 ，Chris。打一份報紙，你每日都係睇住自己嘅一啲嘅社交平台，嗰啲壞消息簡直多到即係嚇死人，而一定係壞消息。咁點樣消化呢啲壞消息喺個過程當中？憂慮之餘，都仲要諗翻點樣同受壓迫嘅人團結埋一齊。即使我唔能夠行出嚟，即使我唔能夠出去示威或者做任何嘅社會行動，去到表達我的聲音都好，但我相信你都感覺得到，或者係甚至乎觀察得到嗰種嘅聯繫仲係好強。嗰種嘅關懷仲係好，就係好清晰嘅。咁我就希望喺呢啲即係人性咧，講真，你講政權冇人性，咁希望我哋應該有人性啦，係咪？喺呢個人性嘅基礎之上，大家都係繼續做翻人啦。 嗱，首先講教協個例子咧，我都諗到，即係我又諗起《蘋果日報》嗰日子個例子，其實都係類似嘅。 係啊，係啊。 咁咧，但係都有啲類似嘅情況，就係包括《蘋果日報》即係佢係停運啦。咁其實如果有一啲媒體或者一啲會對即係《蘋果日報》係做唔住啦，咁同情又好，或者係提出一啲擔憂啊咁樣，其實都會受到一啲即係攻擊啦。另外一個例子咧，就係七一即係嗰位刺警啊，即係刺警嗰位，即係最後即係自殺嗰位人士嚇。咁去表達一種即係可能係一種人性化嘅一種同情咧，實際上都可能會告添啦，或者被攻擊啦。其實會唔會擔心咧？就係即係落去咧。首先你講到香港未至於好似一啲共產地方咁樣，落去都會就係話你可能表達一種人性化嘅，都可能會被攻擊或者受壓力，會唔會即係去到一個咁樣嘅？ 兩個浸嘅或者兩個層面啦，即係用層面可能好似好冷冰冰。我諗其實我哋都唔係未經歷過嘅，每一個人都有呢個本事，就係在於咧係有多地方係被所謂 censored 啊，咁啊即係制裁或者係自我審查咗。咁但係唔代表我哋冇自己嘅諗法，或者唔代表我哋唔可以同一啲信得過好認識嘅朋友網絡裏邊或者係交友的平台當中，可以繼續去抒發不同於政權標準的那種的表達方法。所以是的，在所有這些高壓的世代氣氛當中，有自然地每一個人每一個群體可能發生的一個改變，就是以我們香港人直行直吐直出，就是想到那樣講那樣，錯了先至再慢慢改，講先算，起碼表達了自己的看法都是人性或者人權，用這個角度去看。大家可能想多了很多東西，會不會有後果了？會不會被人制裁了？會不會講一些東西跟著被人捉住來到去，所謂現在有熱線的嘛，是不是國安熱線很方便的，打電話你說什麼事就亂了一輪， 過十萬的 他都會招呼你的嘛。大家擔心的時候，就開始去發展出一種即係平衡時空，即係所謂免一陣，但另外真性情真的香港人有一陣，咁呢個都係無可避免嘅。你係咪叫做地下化咧？咁即係講到好似好技術上去講，係嘅喎。咁呢個係發生緊嘅喎。咁好多朋友可能就有啲嘢唔會喺面嗰度講，唔會喺公開場合講，但係私底下熟嘅就會繼續去即係私下去醖釀、去寫作、去到溝通。咁呢種咁樣嘅過程，都係保障到或者保住到一種嘅人氣啦，保住咗一種嘅人性啦、人情味啦咁。因為我哋唔能夠接受嘅係咩咧？咁任何地方國家，即使係最高壓嘅蘇聯嘅時代、史大林時代都好，都接受唔到點可以一板即係鐵板一塊，係咪？樣嘢都係一式一樣，一定要講你逼我講嗰句説話，一定要逼我做你要我做嗰樣嘢，係咪？咁如果是被逼要做的，做完之后可能其他方法表达一种不同于那个政权的标准格式所要求的一些言行，是不是又再做另外一些东西。那过往苏联又好，波兰、东欧其他的国家呢， 都有呢一種嘅情況。大家可能好中意睇哈維爾嗰啲無權力者嘅權力嗰啲咁嘅著作，大家可能都聽過啲故仔，係咪？即係哦，五一勞動節，大家出嚟暴操一下，咁啊貼啲口號係咪？即係勞動人民全世界團結起來。咁但係佢貼完之後，唔代表佢信，唔代表佢係接受，更加唔會代表佢做太多嘢，係咪？佢係避免咗一陣麻煩。咁但係佢唔代表呢啲人私底下冇自己嘅諗法，或者有自己嘅生存之道。咁我相信而家香港就係經歷緊一個咁嘅幾痛苦嘅過程，係 咪 去揾一個方向？ 要學習，要學習，或者係要改變啊！首先你講嗰啲啦嚇，即係可能公開講嘅，同你私下講嘅，或者你喺個社交媒體貼文啊，或者轉啊，都可能會即係要多好多嘅一種考慮啊。 一定有嘅啦，已經發生緊嘅啦。即係就算我唔做，但係都我知道多身邊嘅朋友或者甚至乎老師同學都有各自嘅憂慮嘅。咁所以就會你覺得啊，咁啊即係已經變質，梗係啦。係咪香港變差？梗係啦。係咪香港已經再不是香港，越陌生嘅香港咧？亦都係喎，係嘛？但係呢個亦都係一個即係每一個人每一個即係公民社會喺面對咁大嘅壓力同挑戰底下咧，係好正常。好自然，你阻都阻唔到要发生嘅嘢，因为人系咁噶嘛，一定系追求自己嘅谂法、梦想，系嘛一啲嘅即系成就，而并不为政权嗰个格式所要求容许得到嘅时候，自然就会出现咗一种两阵嘅情况。嗱、等于而家今时今日话啊，我哋喺啲独裁嘅国家做民意调查，你信唔信嗰啲结果咧？你信唔信嗰啲人会讲真话俾你听？我好欣赏呢个领袖，我好赞成呢个政府，我好尊重呢个乜政策咁。佢嘅答案未必真系代表到佢真系谂嗰样嘢嘅。咁我就觉得而家香港正就系经历紧呢一种嘅所谓适应嘅过程。咁以后我哋做研究或者做写作或者做咩都好，即系探讨香港社会嘅真相都好，系要更加细心去细致去揾。去想咯，就而唔系净系睇表象咯。表象永远都有嗰种嘅所谓欺骗大家嘅地方，嗰啲 deception。大家都知嘅，咁所以更加需要多啲时间去钻研而家香港实际上嗰个情况系点样。 首先提到我哋可能而家系一个去民主化嘅一个过程，咁咧就。我哋都仲有選舉話，啱啱呢個選舉委員會呢啲界別提名啊，咁就叫做結束咁。睇到其實可能之前都仲會會唔會有啲模糊嘅民主派，咁都好少啊。即係睇翻嚇，即係有咁咧，但係或者都已經唔係叫民主派啦嚇。佢哋有啲叫做而家叫非建制派人士啊， 佢都唔敢認自己做民主派。 係啊，自己我諗都唔係幾好意思認嚇。落去其實為咗一段時間咧，即係一啲民主派嘅政黨啊，其實或者啲民主力量其實係咪落去其實仲可以點樣行啊？或者其實係咪都已經冇得玩住啊？應該 有一啲嘅意見話：哦，你唔早當你唔參，你早當你唔參選，早當嚟做乜？你留喺公民社會度或者一個政團，但係你就完全冇政治空間等你去發揮嘅，咁你仲搞嚟做乜？咁我覺得呢啲問題係好嘅，值得問嘅。但係同時間呢個問題嘅出發點係假設咗，真係有路俾你行啊嘛。真係而家條路冇曬啦嘛，門都冇啦，唔話路添啦，出唔到門口係咪？咁只不過係一個好簡單的決定，一係你就接埋啦。一系就去谂下仲有啲咩方法保住嗰个嘅人气啦，保住一班大家都认识咗一段时间、合作咗一段时间嘅朋友，喺一个特定嘅咁困难嘅时候，继续去守住啦，守住一啲自己相信嘅价值，守住自己嘅友情，友情好紧要，其实喺即系极权政府底下咧，最难搞嘅就系友情，佢唔能够取替友情噶嘛，唔能够取替大家嘅人际关系噶嘛，或者家庭关系噶嘛，咁所以呢啲嘅组织系可以咁做，但系就唔能够再谂好传统嘅。點解你唔參選啊？點解你唔去變形或者係意識形態上向嗰個政權要求嘅方式格式吹同變成咗佢哋咁樣啊？咁呢個就好多嘅辯論當中都知道咧，係唔會發生到嘅事，係嘛？即係講真啦，要過嗰條河嘅嗰啲人過曬啦，係咪？即係敝黨公民黨都有幾個係過咗河啦，做咗權貴嘅一份子啦，係咪？咁要過就過曬嘅，而家先過啲其實都過唔到嘅。其实好困难，亦都唔好谂，即系唔好幻想系会得到礼待，或者得到即系收编， 而係點樣樣可以繼續發展，然後仲係講緊自己仲係所謂爭取捍衞香港核心價值。香港民主化等等，因為其實都冇意思嘅，因為喺論述上，大家可能留意一下一啲所謂建制或者北京嗰啲建筆咧，譬如田飛龍嗰啲咁咧，佢淨講到已經民主咗啦，而家一國兩制都係新時代，已經民主咗，你應該嚟進入呢一個嘅即係新時代嘅即係民主制度當中一齊起舞啦，咁即係佢淨將件事講成咁嘅時候咧，其實根本上係要一個人講大話轉幾個圈，跟住要信嗰套嘢咧。個過程一啲都唔容易，對好多正正常常諗嘢嘅朋友嚟講咧，係冇可能嘅任務。咁所以喺咁咁嘅氣氛底下，我自己覺得盡量可以守住自己嘅公民社會嘅一點一滴嚇、一點光或者一道氣咧，本身都係已經係好難能可貴嘅一件事。喺大學都一樣嘅啫，其實唔好話公民社會、政黨或者民間團體，喺大學裏邊喺教育機構裏邊，其實大家都係講緊良知呢件事咁抽象，點樣係活出嚟咧？點樣每日喺不同嘅環境空間底下，堅持住守住咧？咁新聞界一樣，我相信係咪？你要講真相，你要求真，求嗰個事實，要去澄清一啲即係歪曲咗嘅歪理等等。呢啲全部都係我哋嘅我諗基本責任咯。咁所以即係我諗香港咁困難嘅日子，但似乎越嚟越多嘢做。反而不是沒有給政團做，或者沒有給渴望追求多元的香港民主的香港的朋友呢，是可以繼續說可以繼續做的，都應該 盡力。具體可以怎樣做呢？譬如說即政黨公民黨這樣可以怎樣去找一個模式，即過去那種在地區，然後區議會，然後立法會，我想那個模式即 我想已經係門都閂咗啦，你想 係啊？所以嗰啲建制嘅渠道咧，大家頭先都知道噶啦，即係唔好嘥心機捱眼瞓去諗太多，因為一開始諗嘅時候，你諗下點配合佢啊嘛，接受佢唔單止好多好扭曲嘅講法或者諗法，你仲要去所謂改變自己過諗過講過信過嘅嘢，全部要寫唔知幾多萬頁嘅悔過書先可以甩到身，先可以被佢覺得啊你得噶啦，你乖咗噶啦咁。呢個係好嘥時間，我寧願用同樣嘅氣力、心機去認識多啲朋友。始終係香港咁複雜嘅即係現代社會當中，每一個嘅社區、每一個角落、每一個屋苑、每一座樓，都係好多大大小小嘅問題，或者好多大家需要去面對嘅一啲嘅即係社區嘅處境。唔係講緊選議員攞一啲資金或者攞一啲嘅議辦嘅錢去幫啲乜嘢，而係講緊真係由零開始，由下而上嘅互助。嗰種互助嘅精神，嗰種互助嘅一個社群，咁我相信我哋係未完全進入嗰個境界，大家就喺個門檻嗰度徘徊當中，因為前景實在太不明朗。咁但係起碼前提就係話你唔好解散，前提就係仲有班人有個向心力，想去試一啲新嘅互助嘅方式，去撐一撐大家喺咁困難嘅時候，有一班真係唔接受而家呢一種咁奇怪的、很不認識、很陌生的香港的即怪異氣氛的這些朋友，還是可以走在一起講下所謂引號引著的講下人話，甚至乎講下笑話都可以，其實很多笑料的嘛，這個世界是不是、即政權很多的操作是很奇怪的嘛，或者政權的啦啦隊那些言論很奇怪的嘛，那大家出來講下笑本身都是一種文氣的凝聚，那講笑都犯法的，那可能終於會發生的，但是又很好笑咯，如果因為講笑而受刑責的，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即都值得幾值得即取笑的一件事，東歐有時都是這樣，蘇聯都是這樣，也許我們香港真的過太幸福，在爭取民主的過程當中是有很努力去爭取，有去抗爭過，有去所謂 fight 過，但是同時之間那個阻力不嬲就是中英之間夾住，沒有機會讓自己講自己的想法，或者將自己的想法變成制度的改革，只有能夠做到政策的微調，但是即幸福了這麼多年了，現在真的要面對一個逆境，就是大家學一下怎樣打這個逆境波。 首先你說即是香港跟一些東歐或者那段時的蘇聯都幾即有些地方好， 有些地方 是沒錯沒錯， 如果要找一些過往或者現在有的一些地方，有沒有香港類似香港現在這種狀況？因為如果我們講話一些社會組織呢，教協就73年，咁嗰啲即係唔知好幾代之前嗰啲即係 公民組織咧，應該都係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即係咪我哋其實有啲一就係翻翻去七八十年代，二就係同外邊某啲地方而家越嚟越似。雖然未必係蘇聯啊或者東歐啊，係喺邊啲地方？ 我想如果講兒童又可以列好多清單，一大篇論文，一幅布咁長啊。不過我就覺得其實好多地方咧係好相似嘅，因為大家都係處理緊即係點樣喺咁奇怪嘅陌生嘅高壓嘅即係環境底下，去到唔係淨係求存，而去到繼續講一啲我哋相信嘅説話，去做一啲即係我哋相信嘅事，係咪啊？可以繼續去教會。是咪可以喺唔同嘅即係自己身邊工作嘅環境去成立一啲嘅朋友之間嘅聚會啊，定期嘅不定期嘅係唔緊要嘅，有多嘅信息可以去傳遞，係咪？我諗人與人之間我就咁傾下偈都好多可以講到啦，係咪？短短半個鐘或者八九個字，咁呢啲咁嘅場合咧係必須要繼續保存，而係可以保存得到嘅。最壞嘅情況都係就係所謂每個人嘅單元化，或者係叫做原子化 atomization 咧，係最係令政權最開心嘅，即係我哋老死不相往來，溝通都費事啦，唔好再揾我，又唔敢再揾你，無謂互相牽連。咁呢個就所謂天下太平。一個假象，但就會令到每一個人都很鬱結嘅，係好辛苦嘅。東歐有一些時間咧，即係真係事實上咧，有不少人咧係自尋短見，因為已經忽然之間咁急速嘅碎片化、原子化之後，完全係失去依靠，完全冇曬朋友，完全唔知點算，一片黑暗咧，係會令到一個所謂自殺潮嘅出現啊！捷克見過。匈牙利見過，東德亦都有唔少呢啲一波一波嘅情況。咁但係即係如果唔想見到嗰啲情況，香港人，我都相信我哋仲有一種底子喺度，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朋友之間的關係、同學之間的關係、師生嘅關係，呢啲嘅關係要好認心去到經營啊，唔係為咗政治，而係為咗保存翻大家嘅良知、人性、尊嚴、人格。係咪發展出嚟係有別於個政權要求嘅嗱？唔抽象嘅，其實好簡單嘅啫。朋友之間聚下會食餐飯，傾下偈，update 下大家啲即係情況。東歐有啲嘅聚會好沙龍式嘅啊，有唱歌，有飲嘢，有即係跟住傾下偈，交換一下一啲大家嘅讀書心得，睇下最新嘅一啲嘅文學嘅作品嘅發展。好似好唔政治，但其實嗰啲先至係真真正正嘅生活。而家係講真正嘅生活，而唔係嗰啲異化咗嘅、被扭曲咗嗰種嘅選舉又好啦，或者係參選啊，即係嗰種尋求政權俾資源嘅嗰種嘅生活咧，已經唔係我哋應該追求。我哋揾真正嘅生活嘅方法，真係要退出嗰個嘅制度，去翻自己最熟悉嘅環境、家庭嘅朋友嘅親戚嘅啊裏邊，再去。繼續講翻自己相信嘅説話，呢個係寶貴。咁呢啲嘅細細地嘅細胞咧，即係 Chris 就慢慢會會有機會，當嗰個整體嘅氣氛改變，而係會改變嘅時候咧，就會係出現翻啊。咁所以就算波蘭、捷克、匈牙利呢啲地方喺軍事鎮壓，講真唔係淨係而家我哋香港見到嗰啲係小兒科，人哋真係開坦克車。之後可能係有五年到十年，甚至乎係十幾二十年係好靜嘅感覺上，但係佢要出翻嚟講翻邊啲人係真係代表到真正嘅匈牙利、真正嘅波蘭、真正嘅即係俄羅斯人啊，嗰啲就係一向喺表面上唔係好明顯見到，但係保存得到嘅一啲嘅文氣咧，係喺一個即係大時局改變嘅情況底下就有機會走翻出嚟。嗰種真嘅性情，嗰個即係社群就會出翻嚟。 而家咁係咪我哋香港係講緊五年、十年之後係會係翻翻一個可能我哋會覺得係即係較為健康啲、多元啲，有翻一啲教協，唔係淨係得教聯咁樣嘅一種狀況。 我諗就我相信咧係要大家經營嘅啦，唔係淨係有一個好似個定律。或者一條公式的是可以告訴你知點做，但如果每一個人正如剛才所說，我還感覺到大家的同理心，大家的互相的扶持關懷，而肯繼續經營，即是大家不是經營，所謂走在一起去談話，去凝聚一些的即是自己的一個所謂網絡也好，一個自己可以相信到的一班朋友繼續維繫在這裡，然後再連結的話，這個也是重要的 啊。咁至於係咪五年、十年啦，定係點樣，冇人知道㗎。咁但係你問我係悲觀定樂觀，我又答唔到呢個問題，因為我當然知道客觀上你要講悲觀可以講得好多，而且都好多人都話你做咩咁樂觀咧？唔係，我係就算悲觀都，我都要諗個辦法繼續要生活落去嘛。係咪？即使離開咗香港嘅朋友一樣，佢都諗緊辦法點樣係生活落去，即係做香港人啊，或者係延續翻嗰種嘅精神。同樣道理，我哋喺度更加要做呢樣嘢啦，係咪先？我哋仲未離開噶嘛，離開咗嘅各方面都係要做嘅時候，我哋更加需要做。咁所以係嘅，個氣氛環境一定唔會令你樂觀嚇，但係只不過我哋依然係覺得對人性或者我哋對認識嘅所謂香港人咧，係我覺得仲有好多咧令我哋覺得值得去繼續拼搏或者繼續去維繫嘅一啲嘅即係理由。咁咪繼續做落去咯，做到可能我冇得再做為止，或者唔知點解我做唔到啫，唔代表人哋唔應該做，或者唔應該你唔應該繼續做啊 ，Chris 係咪？我做唔到，你咪你繼續做咯，我教你咯嚇。不過有個好大改變係真嘅，呢度頭先可能喺潛台詞嗰度有講過，不過冇講，簡單啲，可能我哋過慣咗咧，就係、是、喂陳家樂，你代表我啊嘛。你呢个传媒机构代表我哋发声嘛，或者老师出声啦，或者学生会帮我哋讲嘢啦，你发觉到而家唔得啦嘛，教协、学生会、政团、民主派啦，讲紧系咪啊？甚至乎可能好快啦，即系杀到埋身嘅民进又好，或者民进相关嘅民间组织，包括职工盟都系俾人追打噶嘛，系咪啊？好啦，冇晒佢哋代言嘅时候，咁呢个系咪正正大家都要谂？我哋唔好再谂被代言。因为被代言的空间已经被政权做了，他帮你代言了，那怎样找回自己的真正的声音呢和想法呢？那这个就是关键了，未必是再想有人帮我代言，所以我就可以养尊处优，我就可以可以很舒服地就觉得哎，我信你给票你得了，现在要做回自己多一点的要做的功课咯。 香港就一个国际城市啦，金融啊等，但是在国际政治，中国国家和这个國際社會其實都很獨特的角色，但是一提到現在國際化、國際線變得相當敏感，因為即係你國安法啊、成啊咁樣嚇。咁大學過去其實浸大又好，或者第啲大學都其實都有一啲國際關係一啲科目，整一樣嘢會唔會已經會變得越嚟越敏感，以至於係即係香港嗰、那個？國際所謂國際化，金融經濟可能還可以，但係而家咁樣咩反制裁法咧，其實都可能會影響好大。點樣睇呢方面即係嗰個變化落去會係點樣？ 我諗有啲嘅輿論咧，嚟自澳門嘅，係咪最近話唔好幻想做國際公民啊？大家要去籍化咁樣，咁呢個似乎就係一個主旋律定咗調。大家就要去籍，去籍就包括去國際化，否定自己的國際公民的身份。這個社會不單止個人，社會都是香港要否定這件事。咁但又唔代表冇國際嘅視野或者冇國際嘅角度，只不過就要喺官方嘅既定嘅範疇當中咧，你就可以繼續去經營。而如果唔係嘅話咧，就祝你好運啊！你要冇呢個風險啦，或者被人追打啦，諸如此類。我覺得呢個係好反智嘅做法嚟嘅，因為一個地方一個社會係咪一個國際社會，唔係一個政權可以完全話到事。我哋嘅教育水平，我哋嘅一班香港人嘅國際嘅視野，我哋接觸嘅不同地方嚟嘅文化。近的東南亞，遠啲嘅就係歐美各個地方，係咪？我哋接觸嘅足球，我哋接觸嘅一啲嘅劇目等等，我哋講由1984動物農莊去到打無權力者嘅權利，你估真係咁容易等完全係好似個真空處理咁就吸走曬就乾淨咗咩？唔會嘅，其實有啲嘢係累積咗喺度，咁反而就係話我哋要揾一啲新嘅方向，去繼續去延續去討論，去到滋潤呢一個嘅國際嘅視野。或者是國際社會或者國際公民的身份，聯合國你說聯合國是沒有用的，那都對的，因為它真的沒有牙老虎來的，這個是真的，你看看柯富汗現在搞成這樣，是不是什麼都做不到，是吧？再之前其他地方出事又是只有港字，但它裡面還有很多的核心的價值，包括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目標，裡面包括國際公民、世界公民的教育，裡面包括是一個就是正義和平的制度的建立，呢啲可能是較為以往咧，香港人咧覺得我哋做緊嘅啦，唔需要特別去經營啦。而家反而就去補課啦，所謂補習，揾翻嗰啲出嚟講翻喺我哋嘅教育系統裏邊點去延續呢樣嘢。你講 climate change 咁大件事咧，而家周圍辣著火頭，熱到飛起，或者係凍到飛起，咩地方都每一個人嘅 的责任、他的角色、他的权利，乃至到他的责任是什么呢？可以继续去讨论，都是很政治的东西来的。可能政权有自己的目标，你要跟他走，你可以比这个政权目标更加进取的拿出来讨论，这个都是体现一个公民身份、国际公民身份的一个机会、一个元素。由此再探讨人和管治的关系、管治质素的关系、那个制度设计上面的一些可取或者不可取的地方，我觉得可以很正常地、完全是无包袱地呢，是继续讲下去。里面当然又牵涉到其实都是跟民主有关的，你中不中意都好，因为一般市民的声音、他的责任、他的权利怎样可以显现到出来呢？这个跟个制度是否开放有关的嘛。世界银行、港元、联合国年都有看所有全球所有地方的所谓 voice 和 accountability 的指数。 voice 就是出声，大家可不可以发声，大家可不可以讲自己的看法，由可能是最政权不想听的，到政权可以接受，但你都要讲到出来的说话，很多空间是未完全是发挥得到的。香港这个地方可以去继续做，或者做回 accountability 就是问责，是吧？政权或者是话事人、政策倡议人，他怎样向民间社会、向一些的大家公认了的一些的价值观或者政策的目标去到问责，那这个其实都应该是不可以轻易地放弃的一些的地方，我们延续我们的国际社会这个公民社会的身份。 但是即是你在学校又好，或者是社会又好，会不会都感觉到压力，即是这些所谓国际议题、国际联系啊等等的议题会是变得越来越敏感，甚至会跌落啲红线？ 我想敏感是因人而异的，即正如刚才所说，每个人的承受的风险，或者他认为自己面对的风险，乃至到他怎样管理或者管控这些的风险，或者每一个人的情感上面怎样 去明白这件事，或者处理这件事，是因人而异的。那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做，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去做，亦都唔好咁易被discourage 啦，即係如果大家都唔同我讲呢个问题，於是乎我就跟住唔讲嘅，咁咪冇咗囉。有一调返转，大家都唔想讲、唔識讲或者唔知点讲，所以就选择唔讲，我完全明白。但唔代表我明咗件事，我头先讲一堆嘢，因此我就要收声唔去讨论，唔去带出嚟咁样。有冇反应咪再探讨落去囉，係咪？所以其实呢两年以嚟有多呢，我每一课每一堂第一节我是讲什么呢？我讲学术自由。什么叫做学术自由？学术自由是一回什么事？不是被人框住，而是真的没有禁区去自由去表达一些有基础的看法，是吧？可以去争论，可以争辩，可以有不同，甚至极之不同的意见都在那个课堂里面或者研究过程当中呢，是可以表达出来、发挥出来。咁所以呢啲其实有晒所有好多文献啦，有多报告啦，有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都有几份文件讲咩叫学术自由。咁我觉得好奇怪嘅，如果大学校长唔讲啦，好明显啦，就少讲啦，或者觉得有㗎啦，你哋当有啦，咁跟住大家唔使担心㗎啦。咁但我觉得如果冇人讲，我又跟住唔讲，咁大家都当咁嘅状态就叫有自由咩？咁唔系㗎嘛。咁所以就要喺每一个可以即係做到嘅地方，同可以唔同意我嘅睇法㗎。啊，咁睇学术自由你好似过分理想化或者过分自由派咗喎。咁呢个新时代下面可能唔系俾你咁自由㗎嘛。咁我就好欢迎呢啲讨论啦，咁就嚟得㗎啦。咁就可以开始傾喺我哋课堂里面呢十几个礼拜呢个学期，我哋点样处理我哋要辩论嘅、要去认识嘅一啲嘅课题，里面体现到学术自由大家嘅基本嘅价值。甚至有不同的价值都可以在里面再展现翻出来。大家是互相参详，同埋认，讲真有啲嘢都要认咗佢嘅。你咪认囉，你自我审查囉，如果真係咁。同学你认咗佢呢，你自我审查咗啦。係咪？咁呢种认知都系重要㗎嘛，唔系自欺欺人㗎嘛。係咪？我咁个过程都系一个好好嘅学习过程，而我系几乐在其中嘅。有阵时唔系话我要抽出啲同学，哦，你自我审查唔啱，唔系咁嘅意思。大家要好明白，有些情况底下大家不同的承受程度，你去做一些自我审查，回避了这个风险，我们确认了这些风险本身都是很值得去互相去认识和学习的一件事。 好啊，那就我们继续讲，不过呢、今天呢就暂时谈到这里。 多谢 我想过一段时间也都找陈家乐来再谈一下。今天很多谢陈家乐，下一集再见，拜拜。 好，多谢各位。